欢迎举世入月单刀赴会，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，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、啊、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， 听众朋友们，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《通史演义》。 吴道昏君宋徽宗跟一帮佞臣总想着收复燕云十六州。那位说，这位吴道昏君一无是处啊，在政治上的确如此，在其他方面文学艺术上倒是有所建树，国画画得不错，书法写得也很有规格，有那瘦金体就是他的独创啊。瘦金体原先说的是字写得又瘦，老跟那金一样，抽金那金呢不好听，换成金银之金。那除了书法绘画，那在治理国家上这整个是一糊涂蛋呢。你也不想想你的实力，你凭什么去收复燕云十六州啊？想当初宋太祖宋太宗多少次伐辽，那不都失败了吗？真宗皇帝炸着胆子跟辽邦打了一仗，城下签订盟约，叫那澶渊之盟啊，好几次想放弃东京往南跑呢，最后是花钱每年有岁币，这才勉强求和。这历代的积怨到今天的确有屈辱感，但是要想把它改变，那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啊。就在北宋末期，又一个力量崛起了，新兴的女真族，也就后世的满族人呢，他们建立了金国。金政权在北方兴起，是屡败辽军，夺取了辽国50多座城池。大宦官童贯奉命出使辽国，一听说有这么消息，这可是建功立业的机会来了。童贯回来就向宋徽宗建议，既然辽国打不过金国，那么咱们干嘛不联金而攻辽啊，这样就可以夺回燕云十六州啊。宋徽宗就想尝个新鲜，他早就做腻了安乐天子，建立盖世武功为祖宗报仇雪耻，这不更好吗？他马上命令人从海上向金国通使啊，以求缔结盟约。很可悲啊，宋朝为了雪耻而曾经向辽讨好，而今天为了灭辽又再一次不耻于向金国下跪，显示出一副奴才相。首先许诺把原先给辽国的岁币全数给金国，这些让金国人一下看出了宋朝人的软骨头啊。有一些熟知边疆情况、有政治远见的大臣纷纷上书劝谏呢、啊，认为不应该跟金国联合灭辽，有辽的存在可以作为宋朝的屏障，金国凶如虎狼，不可轻信呢、啊。可这位徽宗天子是一概听不进去。童贯曾经在西北任过监军，曾经靠着西北军队打败了羌族人的起义，又镇压了南方的方腊起义。这童贯都忘了自己是太监了，他经常拿自己当常胜将军那么想着，抢着领军攻打辽国，企图一战而胜啊。这时候金军已经攻破了辽的中京大定府，辽国的末帝天祚皇帝逃往西京大同，留守燕京的辽宗室又自立新军。徽宗一看这辽国完了，都城也丢了，多了这么些皇帝，辽国灭亡是指日可待，匆匆派人出兵讨伐。徽宗以童贯、蔡攸为正副宣抚使，带15万大军北伐呀。蔡攸是谁呀？ 就那老奸臣蔡京的儿子。辞行的时候，这蔡攸蔡公子一副纨绔的派头啊，他指着徽宗身后两个宠妃啊，等我凯旋的时候，陛下能不能把他们赏赐给我呀？这不大逆不道吗？那皇帝的妃子能随便赐给你吗？这不掉脑袋的话吗？您再看徽宗乐了，好吗？他不割心啊，先打胜仗再说吧。转过身，他跟蔡攸的老子蔡京还提这事儿呢。令公子英武豪迈呀、啊，也不打哪儿看出来的，想要他俩美人就算英武豪迈呀、啊。昏君昏到这一步也够可以的了。这帮昏庸的君臣以为燕云十六州唾手可得，马得成功呢，哪想到童贯以大军压境，并不像他想的那么顺利。他们原以为150,000大军北伐，辽国内部一定会发生内乱，到时候可以不战而胜。童贯以为这一次马到必然成功，提前就下了令了。怎么呢？告诉手下，敢杀一人一骑者，军法从事。杀个人宰个马，那叫浪费宋朝的物资，那战马人将来都是咱们的，所以不许随便杀。可他哪知道辽军是顽强抵抗啊，什么样都怕拼命，辽国兵马这么一玩命，宋朝的军队就乱了阵脚，全军溃退呀、啊。没多久辽国的西京也失守了，自立于燕京的辽国的新主也死了。宋军一看带领大军再次北上啊，哎，别说这一次打的开始还是挺顺利的，收降了辽国的大将郭药师以及他的部队，而宋将的怯弱、军纪的涣散、战斗力的低下，遇到辽兵马上就显露出来。你别看有人归顺，但是也总打败仗，看到河对岸起了火了，这边的主将以为敌人来袭呢，大伙没动地儿，宋朝主将先跑了一半，自行绕营逃奔。那大伙还不跟着吗？人马自行践踏，狂退百余里，把神宗以来积蓄的军需物资是丢失殆尽。宋军攻辽是屡战屡败，童贯害怕皇帝怪罪，连忙派人去找那金国，请求金国派兵攻打呀。金国接到信儿，兵分三路攻克了燕京啊，燕云十六州收回来了，可在人金人手里，咱们得要啊。童贯心想，不为收复燕云十六州才出的兵吗？派使者厚着脸皮去跟金国人交涉呀，要求归还燕京。金人早就看透了北宋的虚弱本质，金主是狮子大张口啊，燕京那是我们金国人打下来的，此地一年租税在600,000，这样我就要100,000，如果不给就把你们已经占的涿州、益州、两州都给我让出来，这是我金国人的疆土，为什么你们赖着不走啊？哎呦，合着打完归他们了。宋朝的使者低声下气跪地磕头啊，金主是越发的傲慢，不必多言，少要废话，我就等半个月，要是没有回信儿，我就率师南下，不跟你们谈了。童贯一看这怎么办呢，赶忙跟徽宗汇报汇报吧。宋朝君臣是打掉牙齿往肚里咽呢，答应在原先许诺把辽国岁币400,000不是给了金国，在这个基础上再加100,000，厚颜无耻，奴颜卑膝呀、啊，是不顾一切的满足金人的要求。人家金国人早就把燕京劫掠一空了，宋人所得的不过是一座空城，但是金国人并没有遵守协议，大片土地也没有交还，只不过燕京城给你们了，这已经足够徽宗这帮昏君庸臣们忙于庆功庆祝的了。徽宗宣布大赦天下，对外就称已经收复燕云十六州了，把童贯作为赴燕的第一功臣，以神宗遗嘱为依据，封童贯为郡王。这太监当王了，明明打了败仗倒成了战功了，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吗？ 这边大庆功祝贺胜利，这胜利还没等祝贺完呢，那仗又打起来了。北边烽烟再起，宣和七年，也就是公元1125年，金兵大举南下。童贯这会儿正在太原呢，刚听到这事儿，有点狂妄自大，很傲慢地看了看通报人，算什么呀？金国出力有多少兵马？金国刚刚建国，他还老敢打仗，咱怕他吗？敢等到仔细打听，听明白金军虚实了，这么多人呢，啊，马上泄了气了。童贯简直眼都直了，傻乎乎的派人去见金使。这么大事情怎么早不说呀？金使心想，这有这么问话的吗？要打你们还告你呀？兵兴不可回呀，已经出动了，有什么告你们的呀？赶快将黄河以东、黄河以北乖乖的交出来，咱们就以黄河为界，或许还可保你宋家宗社呀。童贯吓了个半死，心想早知这不灭了了，人家打到家门口了。他找个借口回到了京城。原先从辽国投降过来的降将郭药师一看就这样，宋朝君臣如此没囊没气，得了吧，人家又投降了金军了。所以金军兵分几路，东路这支人马是不战而得到燕京。这消息传出来，北宋君臣乱作一团呢，刚收复又丢了，赶快组织力量吧。这帮人没一个去组织人马的，他们感觉根本就打不过金人，怎么办？还得和谈呢，派人去求和呀。在朝野的压力下，徽宗不得已下了罪己诏，下令罢免花石纲的害民政策呀。那后花园不见就不见了，那村社盖一半先放那儿吧，先得全力抵抗。金军的人马逼近了东京汴梁，徽宗天子一面昭告天下各路秦王，一面自己是设法脱身呢。他命令皇太子赵恒监国留守京城，自己打算往南跑。皇太子赵恒还不干呢，心想，爹爷，您给我留下这什么烂摊子呀，这会儿让我监国，我收拾得了吗？有大臣李纲写血书死谏呢，仅大敌入宫，安危存亡在呼吸之间，皇太子名分不正而当大权，何以诏令天下呀？言外之意，陛下你不能走啊。这拉拉扯扯不让徽宗逃跑，一耽误，有人来报说金军的前锋人马离开封就有十来天的路程了。那些想着逃跑的大臣劝徽宗，三天内你赶快决定吧。在这一年的12月23，徽宗实在没辙了，升朝的时候没说两句话，突然脸白了，口吐白沫咕咚，徽宗倒地上了，病了。不是，这昨晚上算计好的主意，他假装昏厥呀，再清醒过来借势传位给太子。你不是不当监国吗？你当皇帝不完了吗？徽宗自称太上皇，新皇帝赵恒就是北宋第九个皇帝宋钦宗。他即位后宣布明年改年号为靖康啊，靖康耻由此而得名。徽宗是连忙逃走，这会儿金国的兵马就到了黄河边了，守河口的宋军没一个人敢拦着的，他们烧桥而逃，那搭个桥还不快吗？金人找来十几条战船，搭起浮桥，五天的时间就渡完了骑兵啊，步兵接着在后边渡过，军旅且渡且行，队伍有些混乱。领兵带队的金国大将仰天大笑啊，哼，南朝实在无人呐，南朝就指着宋朝啊，此刻有1000-2000人在此，我军容不整，岂可渡河？即便渡河，怎能迎敌呀？天灭宋也。转过年来正月初三，金军渡河的消息传出来了，宋徽宗都逃着老远了，他带着蔡京、童贯百余名高官是往南潜逃。徽宗可是受了累了， 一会儿坐骡车，一会儿乘小船，是日夜兼程，带着很多皇子皇女还有皇太后，这一道是连走带丢带不管的，最后这人是越走越少，只带着几名亲兵。什么叫天子的威仪呀？怎么叫大国风范？早都抛在九霄云外。也不知跑了多久，黎明之前来到了一处滨河小镇，到河边得歇歇脚，追兵肯定赶不上啊。人家老百姓还没起床呢，只有一个老太婆，家里边点着灯，老人家叫轻，起得比较早。徽宗敲门就进来了，老太太一看，客官从哪里来呀？姓子名谁呀？徽宗都到这份了，还给这老太太来一幽默呢。啊，我姓赵，住在东京汴梁，现在已经退下来了，我让我的大儿子替我干活了。他就不说他是皇帝，一边说自己还一边乐。老太太没听明白，做梦也想不到这是当今天子啊，就收留了宋徽宗。徽宗在这儿稍事休息，转过天来告别老人，来到了淮水畔边。敢等站到淮河边上，童贯带领的禁卫军这才追上徽宗啊。过了淮河，禁军好多拉住御车痛哭，不能再往南跑了。徽宗心想，你们到这儿拦着我，我非得往南走不可，告童贯杀呀。童贯下令射杀百余人，这才制止住了混乱，君臣继续南逃。宋徽宗是走了，被迫留守在京师的那位宋钦宗跟热锅上的蚂蚁一样。宰相李邦彦劝他，您也走吧，应该弃京出逃啊。有大臣李纲坚决反对，陛下不能走，太上皇将天下已经传给陛下，天下是陛下您的，弃京而走，您认为对得起社稷祖宗吗？离开了东京咱们奔哪儿啊？钦宗是无言答对啊。李爱卿以为如何呀？李纲慷慨陈词，主张应该学前朝的真宗皇帝御驾亲征，坚守京城，以待天下秦王之师啊。各地组织人马，正要秦王来救您，您一走人家哪儿找去啊？钦宗一听，那京城中谁可以领军呢？李纲一听，用手一指李邦彦，这是宰相的职责呀。这李邦彦蹭一下跳起来了，李纲，你为什么让我领兵带队呀？我是一介文臣呐，你李纲能领兵出战吗？李纲闻听此言，是斩钉截铁呀，陛下若不以臣无能让我李纲领兵，我一定以死报国，表了态了。这会儿内侍宦官来报说皇后都跑了，钦宗脸色又白了啊！那我得去找皇后啊。甭找借口，找皇后你也想跑啊？他跳下宝座就要走，李纲跪下拉着钦宗的袍袖，陛下可不能走啊。钦宗这为难呢，朕不能再留在这儿了，你们别争了，朕到陕西召集兵力再恢复京城夺回来不就完了吗？李纲以死相见。正赶这会儿有两位亲王赶到，也主张固守京城。钦宗一看那不能走了，好好好，朕同意留下。李爱卿他看着李纲，朕可是因为你才留下的，这治军御敌的大事就全靠你了。就这样，李纲受命于危难之中。当天晚上宰相再请南逃，这钦宗特喜欢李邦彦，说他让他往南跑，他又想动身，真就半夜走了。可天没等亮，李纲赶到朝廷一看，禁卫军怎么都走了一多半了，干嘛呀？这是要出发呀。李纲登高一呼啊，诸位是愿意留守京城还是愿意跟从出逃啊？这一些血性男儿齐声高呼愿意死守。李纲连忙派人要把皇帝给追回来了，昨日陛下已答应留守，怎么今天又要下令走啊？现如今 禁军子弟的父母家小，妻儿子女可都在京城，他们都愿意死守。万一中途军队哗变，擅自回京，谁还能保卫陛下呀？何况金人铁骑逼近，若是知道御驾刚走，一定会快马追赶，陛下又能跑得过金人的铁骑吗？被追上又该怎么办呢？这一番话钦宗觉得有道理，拿定主意，好，李爱卿，朕决意不走了，派人把皇后先追回来吧。圣旨传出，禁卫六军是山呼万岁啊。李纲面对群臣，诸位，上意已定，敢有异议者斩，包括宰相，再说难逃就杀了。这才初步稳定了朝廷政局，李纲严命布防，准备打仗。还没等完全到位呢，金军的铁骑骑兵已来到了汴梁城下，金军驾云梯攻城，遭到了宋军顽强抵抗。李纲招募敢死队啊，命这些队员坠城而下，用绳子系下来烧敌人的云梯，城上的人用强弓硬弩击退敌兵。金军攻打汴梁城是死伤惨重，难以强攻。指挥官一声令下，退后，改变主意，派使者进行政治讹诈呀。李纲是主张抗击金军的，宰相李邦彦呢，还有一帮怕死鬼主张割地求和。这钦宗啊，根本就胆小如鼠，他更想不打仗。金国人派人传话了，要求亲王跟宰相各派一名到金营去和谈。皇帝不能来，你那亲王里边能找一个呀？李纲挺身而出，钦宗说不行，你要去的话，李爱卿性格刚强，只怕谈不成啊。这会儿他倒知人善任了，派谁去啊？派另一个性格懦弱的大臣去。这位胆小鬼一到了金营，一看人家两军的威仪，吓得都瘫了，爬进金国大营，只顾磕头，整话都说不出了。金国大将十分蛮横啊，你们城破就在眼前，我军是看在少帝的面子上才不攻城的。少帝就刚继位的钦宗啊，我们给他留点面子，我大金天子恩惠对你们可是够大的了，若要议和，先交金子500万两，银子5000万两，牛马10000头，绸啊缎子的100万匹，而且你们的少帝得尊我家金国皇帝为伯父，割让中山、太原、河间三镇，然后还得派丞相跟亲王来做人质。你算干嘛的呀？你肯定不是宰相，滚了回去，最后送我军过河，要不然我们就不走啊。啊，好好好，是是是。这胆小鬼的使者回来这么一报，宰相李邦彦跪倒劝这宋钦宗答应了吧。宋钦宗一想，要的反正是多了点儿，管他叫个叔叔大爷的这倒不碍口，关键是没这么些钱呢，先找找看吧。命人搜刮宫中的私有金银，老百姓家里边劫掠一空啊，凑来凑去才凑了黄金20万两，人家要黄金500万两，这差的太远了，白银要5000万两，结果银子凑了400万两，这行不行啊？可把大臣李纲气坏了，金人所求金银竭尽天下尚且不足，何况一个都城啊。三镇乃京师屏障，让给金人，大宋岂不要亡国吗？ 听众朋友们，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《通史演义》就先为您播放到这儿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。 一首歌，见证一段青春，一段故事。北京故事广播，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。 青春的岁月，像条河，岁月

刀赴会。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， 你呀、啊、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、啊、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隔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， 听众朋友们，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《通史演义》。 强敌入侵，北宋君臣上演了一出闹剧啊！先是徽宗皇帝逃跑，跟着是钦宗皇帝舍出家本，把家底抖了净了，去和谈。人家要500万两黄金，才给人凑出20万两，还恬不知耻的答应，割让三镇以作为赔偿，可把中正大臣李纲气坏了。这三镇是中山镇、太原镇、河间镇，这是京师汴梁的屏障啊！如果把这三个地方让给金国的兵马，那汴梁还有安危可谈吗？再过几天，陛下您再等一等，等援兵四处集合，敌人孤军深入，必然不敢久留，那时候我们再和谈才更为有利呀、啊。李纲说的是心里话。钦宗一听，那李爱卿，你先去治军布防，此事慢慢说吧。等李纲这么一走，钦宗赶忙把那投降宰相李邦彦找了来，他们商定好了和议盟书，一切听从金人的条件，派张邦昌跟康王赵构作为人质。张邦昌是副宰相，赵构是亲王，人家不要求宰相跟亲王做人质吗？然后拿金银去贿赂敌人，看看能不能谈成啊。可他就忘了一句话，叫欲壑难填呢、啊。这个时候四方秦王之师已经集合了20多万了。老将崇师道从陕西东下，沿途张榜宣称啊，崇少保领兵100万前来秦王，这是一种政治宣扬手段。这一说100万人马，钦宗胆气这才稍微壮了壮。李纲请求长期围困，继续把这个金兵引领在这汴梁城的周边。钦宗开始是赞同，后来又改主意了，转而采纳了一些武将的建议。什么建议啊？结营啊，万一打一仗打胜了多漂亮啊。可没想到结营失败，钦宗皇帝吓得胆又破了，为了讨好金人，就下令罢免李纲。可这消息一传出来，京城是军心浮动，老百姓都哭了。没多久大伙都已经决定这国家肯定是保不住了，所有人都猜测用不了时间太长，咱们都会被金人给俘虏了去了。有太学生叫陈东的率领很多有志青年，还有一些正义官员，在宫门前上书抗议呀、啊。陈东是领头人，上书内容怎么意思呀？宗社存亡在此一举，不能不谨慎呐、啊。闻讯赶来的当兵的老百姓汇集了好几万人，宰相李邦彦上朝路过宫门，被大伙这通骂呀。李邦彦是跳下马逃走，这马被人吓得不敢乱动了，这要是再在马背上坐着，就兴许被人给打死了。这是万众激愤，这些人把这登门古院里的鼓都给打碎了，打死了10几名作恶多端的宦官。直到皇帝宣布恢复李纲的职位，众人这才散去。金兵也不傻呀，他们一看形势不妙，正好宋朝廷派使者来为结营这事儿谢罪，金人就坡下驴，就此下台阶了，也等不得凑齐500万两金子， 5000万两银子了，赶忙是退兵北还呢。康王赵构得以还朝，老将崇师道请求趁着金军渡河的时候击打，追兵而击之啊。钦宗坚决不允许，你别再把他给我招来。宰相李邦彦派人立大旗于河东河北，旗上写着军令，有擅出兵者军法从师。崇师道一声叹息呀，放虎归山必成国家后患，眼睁睁看着金兵大大方方从从容容退归北国了。金兵退走之后，钦宗下令贬杀了几个奸臣，什么蔡京啊、童贯，有6个人都被杀了，用以来平灭民愤呢。同时钦宗将李纲支出外地领兵，借故贬官，不让他在京城这儿聚众闹事了。实际钦宗是很讨厌这李纲的，打打打打得过吗？话又说不出口，你走远远的吧。您想想，这样的拥军跟李邦彦这样的懦相，他们以为和谈很可靠呢，不肯加强战备，也没有说有所改良措施，真正是坦诚相告，做到城门闭沿路开，城门开沿路闭呀。这一下也没人说话了，也没人敢劝谏了。没多久徽宗也回到东京汴梁，还梦想着享用荣华富贵呢。几个月之后，金军又一次南下，宋朝廷还在为是否割让三镇争论不休的时候，金国的兵马已攻克太原。惊慌失措的宋钦宗派康王赵构为割地求和使啊。您听听这名字，割地求和还什么使节，这多没面子呀。康王赵构只走到磁州就被军民给拦住了。金军的西路人马很快攻到黄河边，10多万宋军是夹河而守，金军打了一夜的鼓啊，吓得对岸的宋军是四处奔逃。金国兵马再一次兵临城下，这回也不提什么三镇的事儿了，只要求以黄河为界。钦宗一看这不好吗，马上就接受了。可是金军该打还得打，并没有说你答应条件了我们就暂缓进攻，没有。啊，这一回可麻烦了，是外无援军内无良臣呐。那宰相李邦彦挤了没辙都把算命的找来了。京城里有一位市井骗子叫郭神仙，这郭神仙自称会6甲神兵啊，撒豆成兵，能借天兵。结果演示了这么一番，城门一开滋溜，这郭神仙先跑了。他溜得倒快，金人趁机进攻开封啊，攻打这东京汴梁。钦宗皇帝还想纳币求和呢，亲自到金人的大营中来求啊，跪那儿也不管用，一无所得呀。第二天太学生跟百姓都来接着钦宗，钦宗是掩面大哭啊，宰相误我父子啊。他没说那算命的误他就不容易，你才知道这李邦彦是耽误的朝中重臣呐、啊，罪责赖宰相，实际他自己担着一多半。靖康2年4月，公元1127年呢、啊，徽宗、钦宗2个皇帝被金国的兵马押回北方，东京汴梁被洗劫一空。徽钦二帝被押到了金国的都城，是身穿白衣，这是一种耻辱。他们被献祭于金国的太庙前，受尽了侮辱，最后每人领了15顷薄地，是躬耕自己。昨日还风花雪月吃穿不愁呢，今夕已经得自给自足自力更生了。宋人一提这事儿，都觉得是奇耻大辱，为了避讳不能说二弟被人擒走啊，怎么说呀，就说徽钦二弟北猎，或者叫北狩，狩猎就是打猎呀。合着被人抓了不好意思说，愣说俩皇帝到北边打猎去了。好，这一打猎一直猎顶到死啊。 徽宗在北狩途中题诗于壁啊，说彻夜西风汉破飞，萧条孤馆一灯微，家山回首三千里，目断山南无雁飞。这诗写的是凄凄惨惨，悲悲凉凉。据说后来在大漠以北，宋徽宗写了好几百首诗呢，可惜没传下来，都被金人化为灰烬呢。否则要流传至今，最起码跟那一江春水向东流的李后主可以相提并论，都是亡国之君呐。这徽宗是做了俘虏了，钦宗也被抓了，那么徽宗还有儿子吗？呵，宋徽宗儿子可多呢。史书记载徽宗一共有31个儿子，要不怎么信道教呢？老道告他把城东垫垫，他垫座山吗？好生31个儿子，生了这么多，其中有6个早年夭亡，长子叫赵恒，叫那宋钦宗，不跟他一块抓来了吗？那也有的是龙种啊。可是龙种虽多，靖康之难的时候，他们大多数跟着他们的皇父一起被抓了俘虏了。好，这一群龙种们，有的死于押解的途中，有的死于荒漠穷边，其中只有九儿子康王赵构，虽然生长于深宫，但是跟别的皇子不一样，他喜好武艺，能挽强弓骑烈马，颇有一些胆量。当东京第一次被围的时候，金军不是要求宋方派出亲王跟宰相出城来做人质吗？当时宋钦宗是遍求诸亲王啊，谁可为朕一行啊？大伙儿没一个搭声呢，谁不知道此行凶多吉少啊，所以都不答应。最后是这康王赵构从人群中走了出来，九弟愿望啊，哎呦，钦宗大喜呀、啊！走出宫门的时候，被派随行的那位宰相张邦昌都哭了，痛哭流涕呀、啊，必死无疑呀、啊。康王赵构倒是有几分男儿血性，慷慨激昂的瞪了这张邦昌一眼，哭这么哭啊？这本是男子汉当做之事，相公不可如此。张邦昌很羞愧，连忙擦眼泪，止悲声，跟着九王赵构进入金营。人金人早在白浦那儿等着呢，凶悍严整的敌军威仪，一仗往这这么一站，张邦昌都垮了。金将说话高门大嗓，一声怒吼，张邦昌那就哆嗦。唯独这九王子康王赵构不动声色，心里边多紧张，表面镇静自若。金人一看很奇怪啊，这会是生长于深宫的宋氏宗亲王吗？啊，宋氏亲王一般那一见我们就堆废了，跟耗子见猫一样，这一定是冒名顶替啊。这个不要，再换一个来，要求换一个亲王。这是康王命大呀，他回去了，钦宗另派肃王前往，被金人劫持到漠北，赵构得以释放。你看看这位康王赵构，因为不怕死，反而倒免得一死。第一次东京解围不久，金兵二次南下，吓破了胆的宋朝廷急于割地求和，康王赵构再一次奉命出使，走到磁州，被磁州总兵宗泽给拦住了。宗泽劝康王啊，说想当年肃王北归是一去不返，金兵现在又逼近了，康王何必再往前行？赵构一想，对呀、啊，我若前行跟肃王的结局一样啊。可是公然违背圣旨也不是好玩的，脸色很为难。宗泽趁机劝呢、啊、康王，此地有个嘉英神祠，十分灵验，还有一匹神马，您不妨到那儿去求签问问吧。第二天，康王果然带着一行人前去烧香，宗泽暗中派人安排了一匹经过调教的马，等康王一进去就拉来一辆车先堵住去路。 回府的途中，有数百名军民拦路劝谏，混乱中有人指着副使王云的鼻子，这家伙一看就是奸臣呐。正好王云此前曾经奉命出使过金营，身上还带着金将给他的信物呢，当时被人一搜身，那就搜出来了，这更成了里通外国的铁证，不由分说呀。这王云想解释解释，那没容他说话，被活活打死。康王赵构骑着那匹经过调教的马幸免于难。这时候金兵是逼近磁州，正在此时，相州守臣汪伯彦领兵来迎，赵构十分感激呀，光凭着磁州这点军民不够御敌的，两兵会合，最感谢就是这位汪伯彦呢，对这汪氏是言听计从。东京再次被围之后，宋钦宗曾经派勇士暗地里出城求援呢，其中有一个就到了相州了，从头顶的法器中取出了一个蜡丸，打开一看是钦宗的亲笔信，告诉康王让他作为天下兵马大元帅速领兵来救父兄。这钦宗还惦打北国回来呢，康王是流着眼泪看完了诏书，立刻在相州竖起帅旗呀，时值隆冬腊月，宗泽领2000兵马踏兵过河前来投奔。宗泽急切地面见康王，京城被困日久，赶快援救啊。其实已经晚了，都被人劫掠一空了，但是那个年代战争消息通得比较迟缓，现在宗泽劝康王赶快准备，一些地方军也汇集到了康王赵构旗下。这时又传来诏书说金人已经攻入东京城了，正在和谈，兵马不宜乱动。这消息也不是真的假的，反正正符合汪伯彦的心思，好容易聚齐点人得保存实力啊。康王赵构也不想冒险，那就按兵不动吧，眼睁睁的看着父兄踏尘北去啊。宗泽这着急啊，只好带领自己磁州的人马孤军来到东京城下，在金人的逼迫下，徽钦二帝早都没影了。不过钦宗临走时传下诏书，让康王把兵权交给副元帅，跟着队伍一块北上。康王赵构不傻，我干嘛送死去啊，当然不去了。金人抢走了徽钦二帝、皇后啊、太子啊、宫人的皇子啊、宫女儿、太监呢、全都抓走了。好些太子多可怜，冲着围追的百姓在那喊，百姓救我，这会儿想起百姓来了，谁救得了啊。宋朝的群臣只会追的这些皇亲国戚们哭，再也没有当年敢隐藏赵氏孤儿的壮举了，春秋时代的那点中原人的血性此刻是荡然无存呐、啊。金人不愿久留中原，得设立一个傀儡政府啊，他们瞅那张邦昌挺顺眼，知道这家伙胆小如鼠，立张邦昌为帝吧。张邦昌是不敢当又不敢说，就做了这傀儡皇帝了，立国号为大楚，百官也不敢反对，是唯唯诺诺。金人走了之后，这些官员既不愿败在张邦昌脚下，又不敢公然反抗。金人把徽钦二帝带回去了，让他们换白衣，做平民的装扮，跟着参与，议立异姓为君。这二位能答应吗？天下姓赵怎么改姓张了呢？可是又不敢提意见，只有大臣李若水站起来痛骂金人，抱着两个皇帝他在那哭啊。金兵一看终于看见中原血性男儿了，给他施以酷刑，用刀割裂了李若水的嘴唇的，我让你再骂。李若水吐血仍然痛骂不止，最后被金人割断了舌头斩首而亡。李若水一死，宋朝君臣更是噤若寒蝉了。金人很轻蔑地看了看这些人，哼，当年我们金国人灭辽邦的时候，辽国以身殉国者几十人呐、啊，如今南朝只见李侍郎一人而已，李侍郎就李若水呀、啊。辽国被灭， 几十个人为国而死，毫无怨言，你们怎么就一个呀？这话传出来，令中原人面有愧色呀。再说大楚国那皇帝张邦昌，他也知道这龙椅不好坐，每次升朝，他拱手就站立在殿上，任命百官嘛，还都加一个权字，就是临时的意思呀。百官对张邦昌也不按君臣身份行礼，文书上那年号那都空着，既不敢用宋的年号，也不敢用楚的年号。在这年四月，金人退兵了，有人就来找张邦昌来了，相公真要当皇帝吗？不想啊，不想，您就是想敷衍一下金人，将来还得恢复宋朝，对不对啊？啊，对呀。你这话什么意思呀？张邦昌反应过来，这话里边有话呀。大臣提醒，张相公知道中原人心所向啊，如今大元帅康王领兵在外，前军哲宗废后，孟氏幸免于内。哲宗就是第七个皇帝，徽宗的前任呢。哲宗有一个皇后孟氏被废了，正因为被废才没被抓走，留在中原，这是天意呀。您应当早日还政于宋，或许还能转祸为福啊。张邦昌一听，好，只能这样了，连忙把这废后孟氏迎进宫内，尊为宋朝的太后，然后派使者去迎请康王赵构。宗泽等人主张不应该轻易带兵进东京，为什么？你再进汴梁再被人围住怎么办呢？宗泽主张应该在南京，也就是应天府，在那儿立都。当年宋太祖赵匡胤发迹曾在应天府，不如让康王到那儿去即位得了。康王答应了，转过月来，康王在应天府称帝，改年号为建炎。这位康王赵构就是历史上的那位南宋的第一个皇帝宋高宗。宋高宗继位面临的是一副烂摊子呀，金人虽然退了，可他们那骑兵太快了，随时就可以南下呀。山河破碎，英雄四起，朝中既无谋臣又无良将。这会儿高宗又想起那深得民心的李纲了，任用李纲为宰相。第一次东京解围之后，李纲就被钦宗远远地贬到湖南了。李纲还没等到任呢，高宗周围的一帮小人就坐不住了，怎么您要用李纲啊？有大臣连续上书啊，说张邦昌是金人喜欢的，应该让张邦昌做咱们的宰相。李纲最为金人所痛恨，不应该用李纲，否则激怒了金人，祸患无穷啊。好，这位反复给高宗讲这道理是喋喋不休，高宗都烦了。那么朕被立为皇帝，恐怕金人也不高兴吧，全顺着金人的心意，那朕就别当君王了。也把这大臣吓得不敢说话了。尽管这样，这怕死鬼卖国贼还是把自己那上书派人先送给李纲了，他希望李纲看到这个情况知难而退，主动提出我不当宰相，这不就完了吗？没想到李纲是赶赴国难呢、啊，他来到应天府见到高宗是悲喜交加，痛哭失声啊。陛下，本朝看不透金人的诈谋，一切顺从才有靖康之难，事到如今还说任相应投什么金人所好，朝政如此，臣不以为相吧。李纲这叫正话反说，将了宋高宗一军呢、啊。 听众朋友们，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《通史演义》就先为您播放到这儿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。 健康生活，幸福人生。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阳光茶园》。

一首歌，见证一段青春，一段岁月，一段故事。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。 风淡忧，怕征程，默默无语，两眼泪，耳边响起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官民知识恶，是单刀赴会，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，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、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德善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， 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北京故事广播评书时段。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刘兰芳先生播讲的评书《红楼梦》。 满纸荒唐言， 瞧啊，比那画好上了十倍。 一把辛酸泪， 我为的是我的心， 我也是为我的心。 都云作者痴， 他是我们这里有名的泼皮破罗户。 水解其中味， 撂在水里不好，不如放在这绢袋里埋起来。 他是中国四大名著之首，以四大家族的荣辱兴衰为背景，描绘出十八世纪中国封建社会的方方面面，堪称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。北京故事广播隆重推出由刘兰芳播讲的评书《红楼梦》，敬请收听。 刘姥姥二进荣国府，贾母和众姐妹都喜欢她，因为刘姥姥生在乡下，朴实的农民语言，贾母等人听着都感到新鲜，特别是宝玉更感兴趣。刘姥姥虽然是乡下人，却是有些见识，上了年纪经历事儿又多，拿现在说颇有社会经验。她一看贾母高兴，哥儿啊姐儿也爱听，就是没说的编出来也得说呀。她锁进枯肠，绞尽脑汁儿，找有趣的事儿和话给大伙说。开始说，我们庄稼人呐、一年四季春种秋收，风里来雨里去，种麦子玉米棒子还有青菜，有趣的呐，哪有你们凉亭啊，嘿，就在地头就算歇马了。哎，我们这地方什么奇怪事都有，就拿去年冬天下场大雪，地下都压了三四尺深呐。那天呢，我是起得早，没出屋，就听柴火垛那哗楞哗楞之响。我估摸有人偷柴火，我趴着窗户眼儿往外一瞧啊，哟，不是我们村的人，眼生得很。贾母说，那一定是过路的客人冷了，看见现成的柴火，要抽些烤个火。哎，不是过路的，是生人。老寿星，你当什么人呐？我仔细看呢，哎呦，原来是个十七八岁，长得特别漂亮，美貌个姑娘，梳着溜光的头，一根头发刺儿也看不见，穿着大红衣服，雪白的白绫子裙子。宝玉等人正聚精会神的听呢，漂亮个大姑娘，红袄白裙子，怎么回事？哪知刘姥姥刚说的事儿，就听外边乱乱哄哄的，有人说：“别吵吵，别吓着老太太。”贾母耳朵挺好使，她听见了，忙问：“怎么回事儿？”丫鬟说：“啊，南院马棚里走水了，就是失火的意思。那个年头迷信，明明着了火，也忌讳说失火，用走水说出来，因为水能灭火，取个破灾之意。”贾母一听，快去救，快去救，您甭着急，已经有人救了。贾母本来胆小，他知道水火无情啊，那就败家呀，急忙站起来，有人扶着，来到外边廊檐下，往东南方向看，那边还有亮呢。哎呀，阿弥陀佛，快快到火神庙跟前烧香祷告去。王夫人也赶忙过来请安，老太太已经没事了，您回屋吧。 可贾母不放心，直到火光全熄灭了，这才领众人进了。大家坐好，宝玉着急问刘姥姥，哎，那个女孩在大学里抽什么柴火，是不是冻出病来怎么着？贾母说，嗨，才刚说抽柴火烤火就惹出火来了。还问呢，别说这个，换点别的。哎，对对，哎，我们村东边那林子有个老奶奶，今年90多岁了，天天吃斋念佛，谁知啊就感动了观音菩萨，夜里来托梦，菩萨说，你这样诚心，本来你是命该绝后的，如今真心拜佛，玉皇批你个大孙子。后来呀，果然就有一个大孙子，今年12、13岁，生搭雪团一样，可白净，可聪明伶俐了。宝玉说，那怎么不求个孙女呢？刘姥姥说，是啊，后来老奶奶啊又求神拜佛的，儿媳妇还真就生个大闺女，现在也出落的水灵灵的，招人喜欢，可见呐，神佛啊还真有，可灵了。就这套话把贾母王夫人都说乐了，爱听啊，这位刘姥姥是真能编呐、啊！要搁今天，她准能编出一个贺岁片来。那贾宝玉呢，心里惦记着抽柴火的姑娘，他正然胡思乱想，探春问他，这次咱们讨扰了史大妹妹，等回去咱们商量商量，再聚一聚，也顺便请老太太赏菊花怎么样？宝玉说，你没听才刚老太太说，她还要摆酒还史妹妹的席呢，叫咱们作陪，等着吃了老太太的，咱们再请也不迟。嗨，二哥，越往后越冷，老太太未必有心情，老太太就喜欢下雨下雪，不如咱们等头场雪请老太太赏雪不是更好？再说咱们雪下吟诗那更有意思。黛玉听到这儿，讽刺宝玉说，嗯，雪下吟诗啊，还不如弄上捆柴火，雪下抽柴才更有趣儿呢。宝玉看他一眼，这阵儿大家散去，刘姥姥往外一走，宝玉就跟出来了，出屋就问刘姥姥，雪中抽柴禾那女孩是谁呀？刘姥姥心的话，我知道是谁呀，是我瞎编的。她见宝玉当了真，只可又编起来。你说那个女孩子，她原是我们村北院地埂子上一个小祠堂供奉的，不是神佛，倒是什么老爷，哎呀，我想不起来了。宝玉说，您甭管她姓什么叫什么，想不起来就算了。只说这事儿吧，啊，对，这位老爷没有儿子，只有一位小姐，叫明玉，对了，叫明玉，这小姐知书识字，老爷太太爱如珍宝，可惜呀，这明玉小姐长到17岁上，得了场大病，没瞧好，病死了。嗨，宝玉一听急得直跺脚，可惜可惜，那后来怎么样？那能怎么样啊？老两口想呗，后来就盖了这座祠庙，还塑了个像，还派个专人烧香上供。如今日久年深，人也没了，庙也破了，想必那像啊，哦，就成精了。宝玉说，不是成精，这样的人是随死犹生。阿弥陀佛，对对对。是，他经常变了人形出来，到各村庄店铺去闲逛，想必那抽柴火的就是他。我们村上人说，还要砸了这塑像，平了庙呢。哎，宝玉说，别介，要是平了庙，罪过可就大了。哎呦，幸亏哥告诉我，我明儿个回去就告诉乡亲们就是。宝玉说，光告诉不行啊，那庙已经坏了，得修啊。我们家老太太和太太都是善人，全家大小啊都好施舍，最爱修庙塑像， 我明儿个给你起草个修庙募捐的启事，你拿去啊，画些布施，签个头，管这香火事儿，攒钱修庙，装潢泥像，每月呢给你香火钱烧香，不是更好了吗？那感情好了，托那小姐的福，我有几个钱用啊。姥姥，那个叫什么地方？离这多远？坐落在什么方向？刘姥姥信口胡诌了一通。刘姥姥心想，编故事也不上税，哄得府上哥啊姐啊高兴了就行。可宝玉却信以为真。那位说他是傻吗？不是，还有小孩的天真。宝玉回到自己房中想了半天，次日一早便出来把明言叫过来，给他几百钱，按照刘姥姥说的方向地名，叫明言先去探探路，回来再做道理。那明言走了以后，宝玉就等，左等也不来，右等也不回来，急得个热锅上蚂蚁一般。好容易等到日头落了，只见明言兴冲冲地回来。宝玉忙问，找着了那座庙吗？明言说，爷爷，你也没说明白，你叫我上哪儿找啊？这通找啊，这个地名坐落的不像爷说那样。足足找了一天，在东北田埂上才有一个破庙。哎呀，宝玉挺高兴了，喜得眉开眼笑。那刘姥姥上了年纪，一时记错了，保不齐的。那你快说，那庙门呢？倒是朝南开，也是破的。我找的正没好气儿，一看有庙，心说可找到了，连忙进去。我一看泥胎，吓得我蹭就跑出来了，可把我吓坏了。怎么，那个女孩真的变成人了？嗨，哪有什么女儿啊，是一个青脸红发的瘟神爷。什么瘟神爷？可不是吗？啊呸，真是个没用的东西。我叫你找那女孩，你怎么找个瘟神爷了呀？哎呦，二爷呀，也不知你在哪看的什么书，听了谁的混话，把这没影的事儿派我去找，反倒说我没用啊。啊，白说，行了行了，你别急，改天再找。要是刘姥姥糊弄我们呢，自然就没有，若是真有，你也算积了阴德，我会赏你。宝玉正和明言说话呢，二门上的小厮来报，贾母房中的丫鬟在二门等你有事。宝玉连忙出来一看，是琥珀站在屏风那儿。快去吧，老太太等你呢。宝玉急忙来到贾母上房，只见贾母和王夫人还有众姐妹正商量着给史湘云还席的事儿。问宝玉，你有什么想法？宝玉说，我有个主意，咱们这回既没有外人，都是自家人，吃的东西也别规定多少样了，不用摆桌安席的，谁素质爱吃什么就做几样，每人跟前摆个小高桌子，把爱吃的放上一两样，装在石井盒里，再来个自斟自饮，岂不别致？宝玉说的有点像今天的自助餐。贾母听了说，很好，便传下话，告诉厨房，明儿个就捡我们平常爱吃的东西做，按照人数再装了盒子来，早饭也摆在园子里吃。就这么会儿，已经长起了灯，大家各自散去。第二天早晨起来，天晴气朗，万里无云。李纨起了个大早，看着丫鬟婆子扫落叶、擦抹桌案，准备茶酒器皿。一会儿，凤姐那边的风儿带来刘姥姥和板儿。刘姥说，大奶奶真忙啊。啊，怎么样，我说你昨天走不成呢，老太太可怜我，留下我在这儿热闹一天。好啊，那就请坐吧。这是风儿拿了几把大小钥匙递给李纨，我们二奶奶说了，外头的桌子恐怕不够使，让您开了楼上的坠锦阁，把收着的拿下来使一天。二奶奶正和太太说话，脱不开身，就请大奶奶受累给开了，带着人搬出点来。好吧，李纨命素云接过钥匙，又叫婆子把二道门上的小厮叫来几个，自己站在大观楼下往上看着。命人打开了 坠锦阁一张一张往下抬，小厮婆子们一齐动手搬了20多张下来。李纨说，慢点啊，别慌慌张张的，小心碰坏了抓牙子雕花。他回头看看刘姥姥，你老是不是想上去看看呢？哎，我想看看呢。那好，您就去吧。刘姥姥拉着板根噔噔噔噔噔楼梯来到上边，到里边一看都惊呆了。只见这里放着各式各样的花梨紫檀桌椅，各式为屏，大小不一，数不尽的各种花灯、各种宝器、盆景、瓷器等等，还有许多叫不出名的东西。刘姥姥活了这么大岁数，从没见过这么好的东西，不由得念了几声佛呀，弥陀佛弥陀佛下来了。众人锁上门一齐下了楼。李纨想，一会儿老太太高兴要到水上玩，没有准备不行，咱们呢把船上应用的划子、桨、遮阳的围子也都搬下来预备着吧。众人答应一声，又上去把这些东西一样一样的搬下来，又命小厮喊来使船的婆子，那个年头叫嫁娘，这还是去年预备省亲的时候从南方请来的，叫他们在船坞里撑出两只船来。这里正在安排，贾母带着一大帮人都来了，李纨迎了过去。老祖宗这么早就来了，我当这会子还没梳头呢，才摘了菊花要给您送去。一边说一边叫碧月捧来个翡翠盘子，里边盛着各色折枝的菊花。贾母便拿了一朵大红的插在鬓边，一回头看见刘姥姥，过来你也带朵花。就这一句话，凤姐便拉过了刘姥姥，来让我给你打扮打扮。说着他把一盘子花横三竖四的给刘姥姥插了一头啊。贾母和众人之笑得前仰后合。刘姥姥说，我这头也不知修了多少福，今儿个竟这么体面。大伙说，你还不拔下来摔他脸上啊，把你打扮快成老妖精了。哦，我现在是老了，年轻时候也风流着呢，可爱个花啊粉的，今儿个老了就来个老风流吧，正好。说说笑笑，众人来到沁芳亭上，丫鬟们抱了一个大锦缎褥子铺在栏杆踏板上，贾母倚着柱子坐下，叫刘姥姥坐在旁边。贾母往天上看了看，只见秋高气爽，白云朵朵，群雁南飞。忽然两只大喜鹊落在亭子上，贾母高兴了，不由得想起牡丹亭里有一句词儿：不到园林安知园林美景哉。便笑着问刘姥姥，你看这园子好不好啊？阿弥陀佛，我们乡下人到了年下都上城里来买画贴，时常闲了，大家都说人这一辈子怎么也得到画上逛逛啊，想那画也不过是假的，是画的，世上哪有那样美的真景真地方呢？谁知我一进园子来这么一瞧啊，比那画上还强10倍呢，怎么能有人照着园子画一张？我带了家去给乡亲们见识见识，开开眼，也不枉白活一世啊。贾母一听，用手一指惜春说，你瞧我这个小孙女儿就会画画，等明儿个叫她给你画一张怎么样。刘姥姥听了，三步两步跑到惜春跟前，拉住她袖子说，姑娘哎，你这么小年纪又这么好模样，还这么能干，准是神仙托生的，给画一张。好啊，有功夫我一定给姥姥画一张。这阵儿贾母歇了会儿，便领着刘姥姥到各处见识见识。他们先到了潇湘馆，一进门只见两边翠竹夹路，地上布满了苍苔，中间是一条石子铺的羊肠小道。刘姥姥让出路来叫贾母和众人走， 他带着板儿，夹着小心地走在土路上。琥珀拉着他说，姥姥你上来走吧，土路上太滑了，别摔着。嗨，没事儿，我走熟了，姑娘们走你们的吧，只可惜你们那绣鞋别沾脏了。这刘姥姥只顾上头跟人说话，不妨底下还真就滑了一下子，咕噜呲溜一跤摔倒了。众人拍手笑了起来，贾母不高兴了，小蹄子们还不赶快把姥姥扶起来，就知道那傻笑。哎，姥姥快起来起来，哪知刘姥姥已经自己爬起来笑了。哎呀，才说了嘴就打嘴，吹牛现眼。你扭了腰没有啊？让丫头们给捶捶。没有，我这粗腰粗腿的哪有那么金贵娇嫩呢？啊，下地干活哪天不摔几下子，谁给捶呀？那还了得。说着话到了台阶底下，紫娟早打开了帘子，贾母等进来坐下，林黛玉亲自用小茶盘拖了一盖碗茶端给贾母。王夫人说，我们不喝茶，姑娘不用倒了。黛玉由命丫头把自己窗下常坐的一张椅子挪到下手，请舅妈王夫人坐下。刘姥姥见窗下几案上摆着笔砚，又将书架上落着满满的书，忙问，哟，这是哪位哥的书房啊？贾母笑着用手指着黛玉说，这是我外孙女的屋子。刘姥姥这才注意林黛玉，她上眼下眼左一眼右一眼，看了半天眼睛看直了。只见眼前这位美女年近二八，头上青丝亚腮墨染，高挽发髻，一不插花，二不带朵，鬓边插根金簪，鹅蛋圆形的俊脸吹弹可破，柳眉杏目，穷鼻樱唇，皓齿如贝，长脖腔，削肩，石蛮腰，这小腰最多不到一尺七，一身素服往内站，是天然秀丽，自然端庄。说书的没词儿能形容出黛玉的美，你就琢磨这个人怎么美，她就怎么美。刘姥姥看罢多时都愣到那儿了，哟，世上还有这样的姑娘吗？这不是月亮里的仙女吗？真俊呐！说的黛玉不好意思，把头低下了。哎呦，姑娘啊，你这哪像绣房啊？这是上等书房，比书房还好呢。一提书房，贾母想起她宝贝孙子宝玉了。哎，怎么不见宝玉呢？丫头们回，哦，在船上呢。谁又准备船了？李纨急忙回答，哦，才刚开楼拿东西啊，是我怕老太太待会儿想坐船就预备下了。哦，刚说到这儿，有人来回话，姨太太来了。话音刚落，薛姨妈走了进来，给老太太借力以臂，笑着说，今儿个您透着高兴这么早就来了。嗯，我才说了，谁来迟了就罚谁，不想姨太太来迟了，该罚该罚。大家说笑一阵，贾母猛然发现她外孙女这屋子上的纱窗旧了，不高兴。说实在的，贾母她的心呐，第一在她孙子宝玉身上，第二就是林黛玉。前文我讲过，林黛玉的母亲叫贾敏，那是老太太的心肝宝贝儿。你想啊，